家送来这蔚蓝的秋天，翻山遍野的野菊花伴着我的泪眼。美好的夏天好似那梦幻，回想你可多爱我，爱情多么甜。夏天到秋天，时光多么的短暂，多盼望你能回来，我们相会在金色的秋天。秋风送去我的信息，我的心愿，我只想带起你给我的红领带，回想你可多爱我，爱情多么甜。你曾对我说，坚强起来不要哭，就默默无言默默无语，爱情爱的人，我盼望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。青青的草原上曾留下我们的吻，叫我永远忘不了你，那是我心醉的笑颜。我们离别时刻，在这蔚蓝的秋天，分别是爱情的开始，相爱人儿定会再见。 是爱情的开始，相爱人儿。